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有句话说得好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当初雍正看好年羹尧，而年羹尧也是费心费力的拥护，这样的奴才主子能不宠吗？等到天下太平之后，年羹尧甭管是地位还是身份，就跟坐电梯似的扶摇直上啊。在外人看来，皇上和年羹尧好的都快穿一条裤子了，只要是能搭上他这条船，想上哪儿都不成问题。自从有了这些巴结讨好的人，摸爬滚打这么久的年羹尧这才体会到有钱有势真好啊，天天听着那些昧着良心的奉承话，都快让年羹尧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不过话说回来，还有一句话叫功高盖主，物极必反。这句话年羹尧是一点没在意，皇上毕竟是皇上，他宠你赏你都是看在你对他有用，但凡有一天你太嚣张了，他还会把你当哥们儿和你共享天下吗？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长大步入仕途以后，他却步步高升，获得皇上器重，权力无人能及。然而得到一切之后，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战功扬名，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四集。咱们昨天也说了，早先朝廷里头八阿哥、十三阿哥、外带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这四个人算是雍正身边的高层首脑集团了。后来年羹尧以自己出色的表现，再加上雍正的偏心眼儿，也挤进了这个小圈子。您说任命官员那可是一件大事儿，这个人的品德、能力还有工作经验，那都是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国家需要的是栋梁之才，草包废物能干什么呀？可是到了年羹尧这儿，考核的内容就全变味儿了。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只要是给钱的、拍马屁的，全能捞个废差，升官还是罢免，全都看你表现了。不孝敬我的，抹下去。如果你思想转变得快，看明白形势了，只要给钱，我不计前嫌，再给你弄回来。这样的世道让当时朝廷里头有一大堆肥头大耳、屁都不会的高官。照年羹尧的想法，我不这么干，培养点自己的人，我就是权再大给谁看呢？我就是谱再大给谁摆呀？有了这些跟班的马屁精，年羹尧这脾气就更大了，这些人天天哈着他，他还挺理所当然，进军西藏，控制青海，那可是自打大清朝建国以来就没有完成的事业。我现在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有了这样的功绩，我凭什么不能在朝廷里摆谱啊？你瞧我不顺眼呐，你们来干呢，别老站着说话不腰疼，看人家过好日子你们就眼红。在我眼里，你们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年羹尧如果想赏点东西给手下，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人家拿到东西必须向北磕头谢恩，像他给皇上谢恩一样。不光对待这些废物亲戚，年羹尧摆谱甩脸子，其他大臣也一样。总督、巡抚这样的官职其实都和他是一个级别的，如果要是互相发公文都是平行文件，可是到了年羹尧这儿，他又开始搞特殊，必须得让接收文件的人说这公文是令谕，跟皇上下达的旨意是一个概念。更气人的是，接收文件的人还不能不认可，必须得表现得非常乐意。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为了显示他和一般的督府大员不一样，年羹尧还在自家墙上画上了四爪的蟒，出门要黄土垫道，老百姓都得轰回家，随行的官员必须穿戴官服，俨然一副皇上的派头。朝廷给他指派的侍卫到了他这儿全成了使唤奴才了。从小年羹尧的父亲就提醒他，入朝为官，所有的荣誉都是皇上所赐，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得忠于皇上，他既然能给你也能随时拿走。然而陶醉于众人追捧的年羹尧却把父亲的这些教诲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雍正不是傻子，对于年羹尧的变化他也有所察觉，只不过碍于年羹尧的功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搭理你就得了。可是年羹尧呢，蹬鼻子上脸，您在其他大臣面前摆摆谱就得了，他倒好，到皇上眼前都不知道收敛。有一回年羹尧进宫找雍正述职，按理说到了皇上面前讨论工作，甭管是谁，您都得注意一下礼节，最起码这君臣之礼不能少啊。可年羹尧呢，一进门谁都不吝，甩开腮帮子就开始天南地北的一通胡侃，跟和皇上唠家常似的。周围站的都是大臣，雍正好歹是个皇上，当着这么多人，他这面子往哪搁呀？当时雍正的脸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虽然没有马上说什么，可等年羹尧临走的时候就把他叫到身边来了。年羹尧啊，你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日后必定会引火上身。皇上这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这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可年羹尧回家琢磨的时候啊，却是黑白颠倒拧了一个，雍正是我妹夫，我功劳又这么大，自家人见面哪来的那么多客套啊？估计他这话呀是在提醒我和其他大臣之间的关系，结果雍正这话他压根就没放在心上。年羹尧这种飘飘然的心态让他是一天比一天狂啊。起初他只是和皇上没大没小，到后来就连雍正下达的诏书他都不按照规定宣读，太监把诏书往他手里这么一送，人家只是瞥了几眼，一看就是那些皇恩浩荡的片汤话，就随手一扔撂一边了。有点能力的大臣全让他给得罪干净了，都讨厌他，躲他远远的。早先还愿意和他一起共事的大臣这私底下就开始聊了，年羹尧太狂了，你们看着吧，他这好日子快到头了，咱呢也离他远点，省得到时候给自己添麻烦。结果整个朝廷里头没人和他是一伙的，全都孤立他，他自己培养的那个小团体里有能耐的没有，全是一堆草包废物。随着年羹尧的猖狂，雍正对待他的态度也开始逐渐降温了。面在他辅佐有功，雍正又一次给年羹尧提了一个醒，这回年羹尧会因此警觉起来吗？ 还没出世他就面临着危机重重，长大步入仕途以后他却步步高升，获得皇上器重，权力无人能及，然而得到一切之后他却忽略了功高盖主。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战功扬名恃宠身败的狂妄之臣年羹尧第四集。早先雍正给年羹尧批复的奏折里，除了对工作上的建议，就是一大堆表扬了。但是现在这样的话一个字儿也没有了。为了提醒年羹尧别再这么猖狂下去，雍正还特意给他写了一段话，什么成功容易守功难，受恩容易报恩难，你应该远离小人，注意自己的言行，这样才不至于事功招祸，把自己逼上绝路。这可是雍正第二次提醒年羹尧了，如果要是换做别人肯定得琢磨琢磨，皇上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我说这些话呀。再有皇上能念在以往的情分上好几次提醒他，可真是挺给他面子。可结果呢，年羹尧照样是当成耳边风，觉着皇上说得太邪乎了，哪至于这么严重啊。年羹尧不是不当回事吗？这回呀，麻烦真来了。雍正二年的时候，年羹尧述职回到陕西不久，就让亲信胡思恒弹劾当时的陕西议道金南英。要是放在以前，只要是年羹尧弹劾大臣的折子往上一递，那就证明这人快卷包回家了。可是这回还没等几天的功夫呢，折子就被皇上给打回来了。理由很简单，说金南英是怡亲王保举的，不能罢免。除了金南英，当时朝廷里还有一位重臣在四川犯了罪，年羹尧就趁着机会弹劾人家，按照律法要问斩。可皇上一看，不光没参考年羹尧的建议，反而把这个人招到京城问话，结果没死不说吧，还升了官。这两回的结果可真让年羹尧没想到啊，早先他的建议几乎就是皇上谕旨的草稿，这回倒好，他不提还好，只要是他提的，皇上全都跟他反着干。这可让年羹尧心里有点紧张了。这事儿过后还没一年呢，朝廷的观象台就看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文奇观。雍正一听高兴啊，这可是祥瑞之兆啊，象征着我励精图治，国家繁荣昌盛，应该好好庆贺一番呐。年羹尧呢，为了哄皇上高兴，就打算写个贺表送给雍正，歌颂雍正皇上朝前夕替，励精图治。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年羹尧一不留神把这朝前夕替写成了夕阳朝前。其实写完了他也检查过，这错误不是没看出来，可他懒呢，觉得这点事儿啊算不上大不敬，再说了时间这么紧张，没工夫再写了，皇上肯定不会介意的，结果就这么错着给送上去了。在年羹尧的眼里这根本算不上错，可是时过境迁了，现如今在雍正眼里会怎么看待这样的小事儿呢？贺表递上去没几天，这雍正的谕旨可就到了。年羹尧打开一看，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说年羹尧是故意把朝前夕替写成夕阳朝前，存心说雍正的权威就像快下山的太阳，没多大功夫了。你年羹尧整天炫耀当初青海的功劳，不过到现在我也没认定这功劳是不是你的呀，你整天狂妄自大，眼里连我这个皇上都没有了。除了这些话以外，最后雍正还责令年羹尧必须承认雍正所说的都是事实。看到这些，年羹尧真傻了，这太阳的阳字繁体确实和这个替字很像， 但是我敢拿脑袋保证，我肯定没写成西洋。就因为这点小事儿，皇上就说出他一大堆的不是。到了这会儿，年羹尧才知道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接下来以前被年羹尧提拔上来的亲信全都被莫名其妙的罢官了，早先那些溜须拍马的小人好像一夜之间也都变了人性，巴不得自己能离年羹尧远点，跟他没关系。就在这些变化，年羹尧还没来得及闹清楚的时候，突然一个晴天霹雳从天而降，皇上的一道圣旨把年羹尧从西北王的位置上给请下来了，把他安排到了西子湖畔做了一个杭州将军。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调动，年羹尧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一年前皇上对我还是恩宠有加呢，一年之后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官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其实年羹尧也感觉出了事情的严重性，不过他死活都不能相信雍正能这么绝情。况且他妹妹那个时候已经成了年贵妃，正是得宠的时候，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小舅子下这么狠的手呢？于是年羹尧提笔给妹妹写了一封信，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枕边风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年羹尧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能否起到作用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年羹尧可瞧出来了，这回雍正和他动真格的了。给他妹妹的这封信里早就没有了当初那股狂妄的劲头了，只求妹妹能帮他说说好话，把他留在陕西，别说大将军总督了，给个巡抚当他也知足。年羹尧去西子湖的路上是有多慢走多慢，一听到有快马加鞭的声音马上回头看，看看是不是妹妹给他回信了，让他回去呀。走到江苏的时候，年羹尧实在憋不住了，索性就赖在江苏不走了，非得等个结果，看看他这封信到底有没有用。可结果年羹尧等了一个月，好消息是没等来，坏消息倒是有两个。头一个，他那妹妹失宠了，年羹尧一听这心就凉了一半。第二个，他那妹妹根本见不着皇上，所以他那点想法根本就没法传到皇上耳朵里。这下年羹尧算是彻底透心凉了，只能是按照皇上的意思调走了。雍正对于年羹尧的惩罚，这仅仅就是一个开头，光把你调走可不算完，早先他干的那些收受贿赂的事儿，全都跟变戏法似的，一下就汇总到了雍正那儿。以前看见他直哆嗦的大臣，这回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什么样的罪名都往他头上扣，弹劾年羹尧的奏折就跟雪片一样落在了雍正的办公桌上，都快堆成小山了。什么私吞粮款、克扣税款、贪污受贿，说的是招招见血呀。就连年羹尧自己都纳闷，早先我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隐瞒的挺好的呀，怎么人家全知道啊？这下可好，只要是和年羹尧关系密切的官员全都被抓进了大牢，他那几个儿子也因为老爸倒台不得不从官职上撤下来。一夜之间，这雍正就把朝廷里边年羹尧的势力扫干净了。接下来最直接的就轮到年羹尧本人了，调到西子湖畔做了杭州将军。还没出多大功夫呢，雍正的折子就一封接一封的往这送啊。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年羹尧的官位从一等公一下被抹到了普通老百姓。搁雍正的话说，你不是不想做这个杭州将军吗？那我就让你什么都没有。这下年羹尧彻底傻了，职场拼搏了20多年，老了老了，突然回想起当初他刚刚金榜题名时的状态了，官职

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我可以追逐青春的梦想，不管多远的距离，和世界做邻居，我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糖